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今天呢要和华兴一起来聊一聊哈、职场女性就业的一些问题。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调查哈、这是世界银行估算的数据。2017年世界女性劳动参与率是 48.68%， 其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是 61.49%， 高出世界平均 12.81 个百分点。哎，不知道华兴你怎么来看这样一个水平哈、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在世界上还排名算靠前的。比如说吧，我们说说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就业率的情况哈、刚才说了，中国呢是 61.49%， 那么加拿大只有 60.69%， 比中国低的有这么一些国家哈、有新加坡、泰国、以色列、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美国，美国只占到 55.74%， 还有德国、韩国、日本、印度、阿联酋。比中国高的有瑞士、冰岛、越南、朝鲜。好像经济发达的地方女性就业率相对来说还不如中国高。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差距？ 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不工作呀。对吧，每个人，对吧，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总有30多天不想工作，是吧？ 换句话说呢，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他们的家庭收入，家庭收入其实跟几个经济相对来说欠发达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比，他们家庭收入还是要稍微高一点，或者是说差不多。 对， 即使有一方不工作也可以。 对， 好，其实我们不能只是看丈夫挣多少和女方挣多少，还是要看整个来数据的平衡哈。那么对于全球的女性来说呢，其实多少都面临着就业的难题。联合国下属的机构国际劳动组织去年有一份报告说，全球 79.2% 的受访女性有工作意愿。有 24.6% 的女性不知道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换句话说呢，其实想工作的女性比实际去工作的女性要多，这是整个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怎么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挺正常的哈，他们是想工作，但是他们不一定想上班。 工作和上班是两回事儿。 对。 为什么呢？ 工作是我给我服务我的客户，比如说我做个蛋糕烘焙做得很好，然后我在小区里边，然后有客户愿意买，我就卖给他们，这是一种工作，对吧？但是要上班到大公司里边，我的老板，对吧？天天的这个压我那个炸我，然后就很不满。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女性工作意愿及面临的挑战了。刚才说的世界水平挺高的 ,79.2 哈。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东亚地区是更高一点 ,79.8 啊。那么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达到81.2左右。比较低的呢是北非 69.9, 还有阿拉伯国家是 70.5, 南亚是最低的大概是 55.1 啊等等。那么受到哪些挑战呢？有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问题，负担不起照料的费用的问题，家人不同意的问题，虐待骚扰歧视的问题，缺少好的工作机会的问题，和薪酬不平等的问题。也就是说愿意工作是一回事儿，那实际在工作当中能不能让他工作的舒服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还有一个统计说，这个妈妈啊，每天比爸爸多做74分钟家务，以及有孩子的妈妈工资少。这个报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哈。你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啊，以美国为例，有孩子的女性和无孩子女性的工资差距是多少呢？就是无孩子女性的工资如果是已婚的情况下多 2%, 如果是未婚的情况下多 12%。因为我们知道生孩子和结婚有的时候还不完全是这个有正相关，是吧？对。这是在美国。你比如说在德国吧，这个差距是 13%。丹麦呢反过来了，有孩子女性多 4%。为什么呢？大家能猜到吗？因为他们的福利比较的好一点哈。好，那法国好像是持平，英国差距最大，无孩子的女性的工资比有孩子的女性的工资高 21%。那中国呢差距也非常之大，多 37%。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差距？ 不，就是这就跟这个国家到底鼓励不鼓励生孩子有关系，我觉得。国家要是鼓励生孩子，那肯定有孩子比没孩子要多呀。国家不鼓励生孩子，那就是有孩子比没孩子少呗。对吧？就像，所以像丹麦那种国家，可能国家鼓励生孩子，就是他们可能人口少，所以多生。所以那过去不是还有英雄妈妈吗？对吧？对，这个有些国家可能不鼓励生孩子。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跟企业的意愿有关 啊。对，这企业，但是这个问题就是生孩子不生，但从企业角度来讲，企业是为了盈利的。如果一个女生生了孩子，她就必须得花大量的时间照顾家里边。说的再那个什么一点，就是妈妈其实也是份工作呀。对吧？妈妈是这份工作，只不过这份工作没挣着钱嘛，对吧？那她把这个妈妈，她等于干了两份工作，一份工作叫妈妈，一份工作叫企业里边的职员。那企业就会说，那你这份工作占了多少时间，你在我们企业职员占了多长时间，你为我企业做了什么贡献了。从企业角度来说无可厚非，因为企业讲的是交换，你给我所做的贡献不足以让我给你支付那么多的工资，那我自然就会减少。你没孩子，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更多的支付给企业，所以我觉得这在企业是无可厚非的，更多的是国家的支持，国家的福利和导向。 就企业是从市场属性， 对， 它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对少一些，但是国家应该在这个领域里面尽量的让就业更加的平衡 和 公平，是吧？ 对。 那么其实相关的国家也会出台一些这样的政策哈，但是呢在执行层面的话还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那是什么样的情况让妈妈们坚持下去呢？有人说这是爱。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维护我像一张白纸，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我有好多心事，却已不愿说与你知，我曾任性的排斥你爱我的方式。想逃离你到远方去，

对，所以你不用太着急，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如果家里没有太多的那种积蓄的话，那你目前这种状态其实也是一种最好的状态，除了减肥这个事儿之外。 对对对对， 对吧？我觉得还是要往好的方向去想，也别给自己太大的问题，因为可能因为中国传统的这种因素，认为女的又要相夫啊，又要教子啊，还要再加上现代社会的这种要求，还要工作。可能有些女性，可能老公没说，或者婆婆爸妈没怎么说，但自己会给自己加压。我不是说她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实是存在的。就我一定要工作来证明我自己，我这样才够独立，经济上才够独立。话虽这样说是没问题的。但事实上呢，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在家里树立起你的权威。因为在家里的这种独立，比你在外头的这种所谓的经济上的独立要更重要一些。你要让大家意识到，啊，老娘带孩子，这也是一份不可替代的工作。 对对对对，我跟我老婆就说，我说要不然你别工作了，我给你开工资，然后我给你上五险一金，对吧？你当母亲就行。 对对，我觉得这个地位权威感一定要树立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自我的压力给到自己头上，是吧？要不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那个调查，那容易吗？其实挺难的。换到我就说我呀，男士啊，要去做这个工作也挺难的。所以哎，除了刚才一开始华兴所说的减肥这事儿啊，赶紧啊行动起来。其他的事儿呢，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好，再说到这个减肥啊，你说的是私教减肥是吧？ 这是最好的。 私教减肥多长时间能立马立竿见影？ 三个月。 要三个月？ 三个月都不到，一个月就能瘦。就是如果比较胖了，一个月就能明显看到瘦。 一个月有点长。 一个月都嫌长， 就是怎么坚持下去？ 他是这样的，他头两个星期减的都是水分，然后到一个月才开始有脂肪的体脂率才开始下降。 减那水分能在体重秤上显示出来吗？ 能显示出来，肯定能显示出来。 那不也可以 吗？但是他要一旦停，他就又回来了。水分是最容易回来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激励自己啊？ 学习恶心自己嘛， 恶心 挂那些什么，对吧？瘦的时候才能穿的衣服，然后这个 不能用点成就感的事情来激励自己吗？ 这个你瘦了就能就有成就感了，拍照片就有成就感了，每天都 朋友圈， 朋友圈对，然后有监督。那个私教的好处就是私教每天都催你约课呀。约课呀，他老催你。 为什么好多人喜欢在自己朋友圈里晒那个自己健身的照片呢？ 啊，对，我还晒呢，我健身的视频什么的。 那是因为别人点赞评论能够给他带来坚持下去的动力吗？ 啊，对啊，对啊。 哎，那找点外部评价是吧？这样的话你更容易坚持下去。那你说为什么有的人半途而废了呢？越来越胖，身材走样。 那是因为没痛，没到那个痛点不够。 痛点没够， 就 没有人说的。 他不是说的不一样，有不同的人痛点不一样。我有好几个受减肥找私教的，有一个是因为他老婆减，他老婆减完了之后呢，有一次他接他老婆，就到健身房接他老婆，结果看那个健身房的私教正跟他老婆做拉伸呢。你知道，就是一般练完了之后，最后要做拉伸、掰腿什么的。然后那个私教穿一小背心，然后男的啊，私教全是肌肉。然后就给他老婆物理距离很近，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难受了，然后他会跟老婆说：“他说我也减，我减完我给你拉伸，啊，我给你拉伸，对，然后他就减了，这是一个嘛？对，你看他痛点不一样。 哦，还有这样的问题，我没有花过那个钱啊，我没有体会到。好，有的人是因为他在乎的人，然后他在乎，还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在乎。 对，健康还有健康嘛，就是一查发现好什么指标都高了，受不了了，疯了，人不行一定得瘦了。 还有就是社会评价，在乎，他认为社会评价在乎，所以他就变，是吧？那好，那找到对你来说影响最大的那一点，然后呢把它发挥到极致，这样的话你的坚持下去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强啊。好，谢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有一个人啊，天天上这新闻头条，这两天上的少一点了。他是谁呢？先不说他的名字哈，他是武汉大学的一名毕业生。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难，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13，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哎，怎么来看当年的雷军，现在还会不会有张军、王军、李军、马军？ 会有，肯定会有。 嗯， 就有些人他是那种自我驱动性很强的人，他并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是困难的他就不会去做，他可能更多的是说我想做一个什么事情，我就要把这事儿做成。 其实我想当年的雷军也并没有考虑从这个事情上挣钱，或者是考虑什么商业模式。 考虑也没关系，考虑他把这事儿做成也行。就是我发现那些创业，好多创业，那个谁刘强东也是，他大学也学写代码，然后还写了一个然后还卖给好多好多公司，挣了。 他真的是因为热爱。 他是人民，他不是学理工科的，他不是学那个计算机的，他也不一定是热爱，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想挣钱，想当老大，你知道吧？这个刘强东那感觉是这样的。 那他的感觉是这样，那雷军呢？ 雷军有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事儿 啊， 嗯， 因为他学的就是这个， 但雷军也是一个有野心的。那个时候 没有野心，谁能把企业做这么大？ 对，那些老大都是那种 啊。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的话，也许往往会带来很大的间接的物质回报。但是这件事情你要是不做呢，至少也不会影响你什么。 对， 对吧？ 对， 就比如说，单位的电脑坏了，打印机坏了，你不修。也会请人来修，但你要修了呢，以后老是你修吗？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但是肯定大家会马上想到你，因为你是离得最近的一个人。 不是，你得琢磨你修了这个，其实雷军是有商业，那些人都是有商业头脑的，他们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想，他们是琢磨这件事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对，当然你做杀毒软件，就跟你维修一个东西不太一样。 那我要修那个电脑，比如说，或者我要修那个打印机，我就把它拆开，我就知道打印机到底干嘛的。然后那个，我就可能去联系打印机维修的厂家，我就说，那以后这种事儿我来弄，你得给我多少钱什么之类的。就这是有商业价值的，你得琢磨这个事儿。 就换句话说，你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呢，你是把这个个案解决了，还是说从里面找到一些有共性的问题，提出一套解决方案？ 对， 如果你做到的是后者，那么这个功劳也好，或者是未来的这种价值也好，有可能更大。 对， 但不管做哪个，出发点都是很好的，都值得鼓励。好，那所以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他当年这个行为和他现在做公司做得这么大，你认为会有什么样必然的或者是隐性的联系吗？ 啊，和现在做公司做得这么大没有不一定有必然的隐性的联系，但和现在他能做一家比较牛的公司是有联系的。 为什么？ 就是他这个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天生有创业属性的，就是他就要自己做个事儿，然后靠这件事产生商业模式然后去挣钱，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打工。至于公司能做到一定程度的规模，这个事儿就得靠命了。就是这个命就包括了时代的这个时机，包括了 时代国家个人的 命运等等这些时机，个人的命运， 国运时运 对，他踩了这些命运了，他这个公司就变大了。但是他不踩这些命运，也必然是一家公司。 好，哎，那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还会有吗？ 能看到。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当然太早了，那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也有这些。就是他想要整个事儿，然后他就不管什么他就去整了。这个事儿当中需要学什么他就自然而然的去学，把这个事儿给整成了。 我发现呢，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当中有这样类似的，比如说他发现学校一个问题没解决好。涉及到学生的这种公共服务的问题没解决好。有的同学说，那好，我干脆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吧。是不是？解决你们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吧。简单来说，你看有学生在什么宿舍里面卖火腿肠方便面呢，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模式，是吧？它解决同学们的这个需求和学校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嘛。那可能再深层次一点也有更大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出来。 饿了么就是这么出来的 啊。从学校开始送外卖， 对， 是吧？ 从学校送外卖开始。我来解决吧，然后结果解决完了就做成饿了么。 是。所以就是有些问题既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跟公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跟商业属性有关的问题哈。但是最终这事儿你做到有多大，可能还是看你个人的这种野心啊，个人的这种境界，包括你的情怀有多大才能够成就，以及再加上刚才所说的外部环境的一些因素啊，才能够造就你在这个事情上能不能够啊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是一番霸业。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几位朋友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哈。这位朋友呢是一位35岁的女士，已婚，孩子2岁，她的工作是平面设计师，从业时间是10年以上。她说做设计的辛苦血泪史就不多说了吧，反正绞尽脑汁啊，废寝忘食啊，加班加点呀。目前就职于一家私企，老板属于工作狂类型，要求极高，设计方案要求反复修改，工作量大，强度高，苦不堪言又无可奈何。我呢属于埋头苦干的类型，工作量大，有难度的工作，这些我都会尽力的完成，认为老板和大家都应该看得到，但是现在想想真是幼稚啊。我作为资深设计人员，做得好，他们觉得应该的，理所当然；做得不好，那都是我的问题。吃苦卖力都不讨好，老板还变本加厉，不断的施压。目前他遇到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工资待遇的问题。他说我在那儿3年了，吃苦耐劳，资深老员工，可是呢，竟然和新来的90后毕业生这些没有经验的新员工一个工资，他们还包吃住，收入比我还高，每天面对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二个就是工作分配的问题，本来我负责公司所有的平面设计工作，工作本来就繁重，包括画册、广告包装、 VI 专卖店宣传，还有网站的维护更新等等。由于一个人忙不过来，招来了90后负责网站这一块，过了半年，老板又重新把网站维护让我来做，让90后只做网站的一个板块的策划工作。具体说就是每个月写几篇带图的文章，发布一下微信内容就好了。这相当于我又回到了原来，重活累活一个人顶。目前的困境呢，就是我很难接受这样的分配，和人事和主管都反映了，却被认为不服从安排，态度不好，没事儿找事儿。 说我抱怨工作，大家呢也都是开始对我议论纷纷，因为他们不明白啊，认为这点事情至于这样吗？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继续下去。所谓当局者迷啊，深感不安和忧虑。作为一位女设计师，我面临的压力有好多，职业的竞争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还有年龄的压力，我该如何进退呢？ 嗯， 我们分三个部分来说吧。 嗯， 好吧。 嗯， 一个就是他工资的问题，这事儿跟他有关吗？ 有关。 为什么？ 在这种私企，你的收入是要靠你争取的，你不去争取的话，老板当然更多的炸你了，压榨压榨压榨压榨。 哦，就是你不提， 最近不是，对，最近不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吗？多看看《资本论》。 嗯嗯，好。那为什么90后的人就能够开跟他一样的工资呢？ 90后的人知道怎么谈判啊，所以我就是说，我们的学校里边的大学应该教一教大家怎么去跟人谈判。 嗯 嗯。 就老板一方面被90后的要求弄得苦不堪言， 嗯， 同时你在这里也自己被自己折磨得苦不堪言， 嗯 啊， 嗯， 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出现问题就是你不敢要价， 嗯， 那如果你再要上价了，那老板还不得疯了？ 对呀，你现在老板不疼吗？你疼呢，你得让老板疼啊，让老板疼一疼，大家才有商量嘛。嗯嗯， 好。那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啊，还是大家都这问题啊，还是你不知道大家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对，没准有人解决了，对吧、嗯、他们就是，我觉得首先他第一步先评估一下自己的价格，就是假如凭他这能力换一公司能给他开多少钱，如果给他开的也是这钱，那他也就明白了，就是他就值这个钱。假如人家另外一公司给开一3倍2倍，那自然他就有要价的那个什么了，对吧？甚至他就可以走了嘛，对吧？人家都给开3倍了，你再不走，因为吃不饱撑的嘛。 是，嗯，就是说，用他的话来说，他的工作如此重要， 嗯， 那不应该拿一个新手的钱。 对啊，嗯、就是你既然不可替代，你就可以有了跟老板谈判的筹码嘛。 是， 嗯， 好，再来说分工吧。 嗯， 这个他也不能接受，因为毕竟更累了， 嗯、 挣的还不如那个90后。 嗯。 那这个分工你 给我活得给我钱啊， 他没有解决啊。 对啊，你给我活得给我钱，你不给我活你不给我钱我没法干啊。 嗯 嗯， 那问题是他有选择吗？ 有选择啊，就是你要不然就把我开了，然后我去其他地儿挣更多的钱。假如我能挣更多的钱、 嗯、 你都不用开我，我可以自己辞职，你开我你还得赔一笔钱，对吧？ 嗯，就是说你也努力了也尽力了的话、 嗯嗯、 还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 嗯、 那咱们就走着瞧了。 啊，对啊，我觉得这个职业的最基本的这个关系就是叫交换关系嘛，对吧、 嗯、 我得付出我的劳动换取对等的收入。 嗯， 如果收入不对等，那我就没法那个，那有别的地儿那个给我更高的收入、 嗯、 对吧。 嗯，他向上头反映，上头认为他是没事找事儿，不服从安排。 嗯， 你认为有没有他自己主观方面的一些原因呢？ 我觉得不无所谓主观不主观，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他是否真的评估了他自己的能力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有更高的收益。 嗯， 如果他评估了这能力有更高的收益，他去反应也好，他走也好，这都是正常的。 嗯 嗯， 换句话说就是，你别看你工作繁重，但如果你就只能干这些，而且还没有太多的这个能力去干更高级的， 嗯， 那么你也就别抱怨了。 嗯，就是你配这份收入。嗯， 好，因为这个事情说不清啊、嗯、这个你要自己到市场上去看一看。 对， 那再从90后的角度来说一说哈。 嗯， 90后会怎么想呢？就是都是同事， 嗯， 对吧，你都干这么多了。 嗯， 按他的话说，那位90后同事每个月只写几篇带图的文章，发点微信就好了。 嗯， 你干这么多挣的还差不多。 嗯， 90后怎么想？ 不知道， 你想一想90后会怎么想。 90后没准觉得挺好的。 嗯，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对。 嗯，那为什么还要这个90后呢？ 嗯， 那从老板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还要招这个人呢？ 所以老板不是后来让他代干这些事儿了吗？后 对，那是不是那位90后就会有这个危机感呢？ 不一定啊，看这90后到底家庭出身啥样啊。90后对。 是。那从老板的角度来说、嗯、会不会以后那位同事就可能会成为你的前同事呢？ 有可能。 就不需要他了吗？ 啊，对啊，有可能。 嗯。 那又回到了原来那个状态吗？ 嗯 嗯嗯，是不是因为有了对比，你才会觉得工作不平衡？啊，先不说你干的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他并没有说， 嗯， 是吧？包括干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有多么重要， 嗯， 啊，我们只看到很繁重，是吧？ 嗯， 到底有多么高级别，我们不知道， 嗯。 但是我认为让他产生这么多不平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嗯， 工资差不多， 嗯， 干的多少， 嗯， 利剑， 嗯， 啊，多高低， 嗯， 所以他心里不平衡了， 嗯， 是不是因为比较产生的呢？ 不一定，不一定。嗯，就是肯定是因为比较产生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比较，才让他觉醒。 嗯， 如果没有比较，没准老板还特高兴，对吧？我从他那儿压榨了，挣了更多的钱。 打比方啊，打个比方，为什么人事说他这个不服从安排，没事儿找事儿啊、 嗯？ 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嗯， 你比如说给他一个月，打比方啊，两万五，是吧？ 嗯， 招来这个90后呢，老板原来对他报以非常高的期待， 嗯， 认为他能够干很多事儿， 嗯， 然后呢也给他两万五， 嗯 嗯，却发现不行啊， 嗯， 不行的话呢，那给了这么多钱，还得给他点活儿吧， 嗯 啊，给点他能干的吧， 嗯， 到时候试用期到了就给他走吧， 嗯， 是不是？ 嗯， 哎，那么你还是干两万五， 嗯， 你没有变，嗯，只是因为来了一个新人，一下子打乱了你原来的节奏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啊，我觉得 不一定，有这可能吧， 这种可能性低， 可能性低 啊，这种可能性低， 嗯， 因为我知道那有设计师，有设计师来找我做咨询呢，也是做设计师，我说你给我看你作品，他说收入低，然后特别累，天天加班，没事没工作、 嗯、 我说你给我看看你作品吧，然后我问那收入多少钱，他说就七八千块钱，那老板跟我挺好的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说你看我说你给我看看你作品，对吧，作品给我看了，我说你这作品至少加一万块钱可以没问题，然后你工作强度还这么大，这你老板这很明显就是在那什么你嘛、 嗯、 对吧，嗯，你要想清楚这点， 嗯，好，反正我跟华兴呢是多角度啊，正反两面都分析了、 嗯、 看看你是属于哪种情况吧、 嗯、 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要把眼光放得更大一点， 嗯， 格局再大一点，到市场上看一看、 嗯、 是吧， 嗯， 一旦你有了备选了， 嗯， 那么老板也会感到危机的， 嗯 嗯 嗯， 好，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位女士做财务的，满40了，她说到月底就是失业两年整了，她说这两年找工作真的很累心，市面上再招的稳定一点的企业很少，即使入职待个仨俩月就会发现各种问题，适应不了然后离职，公司呢也是处于一年四季招人的状态，本来以为是我有问题，但是发现他们常年招，也许就不是我自身的问题了吧，现在家里出现经济危机，就业情况呢又不太好，各种上火，坐吃山空，家里还有一个得病的爸爸需要钱治病，觉得各种人生不顺的事情全都赶到一块儿了，太憋屈了。那他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情绪的问题，还是解决方法的问题，认识的问题？ 嗯，就先把这些事儿捋清楚吧，看看哪些事儿，哪个事儿是最重要的。 嗯 嗯， 最重要的就是钱，看病要 钱。 钱 是一个长远的事儿，那么重要的是看病嘛，得先把这个看病的这几个危机的关给渡过去嘛。 嗯 嗯， 对。 然后挣钱这件事儿，这个是可以挣到的嘛，靠各种各样的方法嘛， 嗯 嗯，学习一些技术，然后找到这个市场中需要钱的这个职业，嗯，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说工作很好找喽？但是他问题是他这两年了也去过一些企业，但是发现适应不了啊。 嗯，这要看他做什么样的岗位，在什么样的行业，有什么样的人脉关系、能力，这些都统一看的。 嗯 嗯， 那不好说，是吧？ 嗯， 但我认为呢，就是你现在这个问题，不是很需要钱治病吗？那么就不要考虑太多了，先把钱挣了再说呗。 对，就先把病治了，我觉得应该是、 啊、 对吧？ 是， 有多少钱先把病治了，然后看自己家里边的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第一重要的，再评估一下，对吧？我能往这个病里边，这一是病就是无底洞，你知道吧？ 嗯， 嗯，就往这个病里边要花多少钱，到多少钱是 是头啊， 嗯， 然后再说吧， 嗯。所以从目前的这种情况也很难找到特别完美的一种解决方案。 对，没有完美的，因为他过去这两年没有给自己做一些提升。 嗯， 就是人这个就是这样了，就是你一旦混了，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工作，你一旦不去想我的工作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工作能够在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回报，时间一长你就会被这个时间所消磨。 嗯， 然后到最后来了危机，你就发现全都赶不上了。 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 啊，这就是怎么说呢，一步错步步错， 就是他会被时间所耗掉，然后这时候一旦来了危机他就扛不住了，扛不住了之后就就只能等这危机过了再说了。 我觉得你这个说话的状态也蛮符合他的这个心情的。 是吧，是吧，是， 对， 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我也知道，我也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我认为呢，还是需要呢首先把情绪调整一下，振作一下，对吧？ 嗯， 因为你如果自己的心态都没有解决好的话，你再去找工作也好，或者说再去寻找这个新的工作机会也好， 嗯， 你这种后劲儿就不强，因为你只有找到一个你坚持的动力了，或者是说驱赶你往前面不停的去啊、找生计的、找活路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话， 嗯， 你才会没有那么多顾忌。 嗯 啊，不会前怕狼后怕虎，这个适应不了，那个完成不了，因为人其实还有很大的韧性和潜力的。 嗯， 需要一些事件来刺激你。 嗯， 就是说 这事有点大，不，这个事件有点大，这个刺激的事件 啊，对，就是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强。对吧？ 嗯， 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够生存。 嗯， 很多事情是你不遇到事儿你是不知道的。 嗯， 那现在家里遇到事儿了， 嗯， 先不说你的家人啊，就说你是不是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你不行，或者说没有你至少垮一半，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想你是一个人在战斗吗？是不是？ 嗯， 你还有很多的潜能， 嗯， 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被激发出来。 嗯 啊，你想一想这个利害关系是吧。 嗯， 就像有一条狗在后面追你一样。 嗯， 你跑的是不是比平时要快？ 嗯 嗯，所以就是我认为你应该首先分析一下家里这个局面，是吧？还能够让你再待两年半，再待三年，更久的时间吗？ 嗯， 什么时候是一个节点？ 嗯， 什么时候再不往家里挣钱，家里可能就难以为继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啊，这个不行，那个受不了。或者是说，哎呀，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不干不干都不干，还会是这样吗？ 嗯， 我觉得哪怕你去送个快递呢，打个比方，因为家里不是要用钱吗？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不是，但问题是，对，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哈，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如果是家里边有人重病，你这个因为他挣钱啊，他有个延期效应，所以你可能他可能得需要借贷什么之类的。 啊，对，那是另外一方面了。就是你考虑， 假如他要挣钱，他要说我家里边这病也是就是得需要花钱的病，比如说那种。 嗯， 举例啊，举例啊，当然不是真的啊，举例比如透析， 嗯， 对吧？有那种就是需要常年透析。嗯，这个只要常年透析就能活着，像我们家就有这样的，亲戚就这样的，就是只要常年透析，每隔透析那就得花钱， 嗯， 那花钱那你就得，那自然就得想办法挣钱，这叫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该面对的就得去面对， 火焰山是怎么过的来着？ 啊， 拿芭蕉扇扇灭的吧？ 就是挣钱呗，那有什么办什么样的职业能挣到钱就去干什么职业，比如说做销售，做销售就能挣到钱。 嗯 啊，就能挣到更多的钱，那我就去做销售，我就去挑一个比较好的行业或者比较那个有价值的行业，我就去挣这个钱。 嗯，好，希望你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把芭蕉扇。 嗯 嗯 嗯， 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其实在北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机会的。 嗯， 只不过呢就是你有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上去做某些你原来可能不适应看不上的，或者是说你想都没有想过的工作。 嗯，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太追求什么我们原来总说的什么成就感啦。 哎，不一定，他有的不一定追求成就感，他追求叫适合 啊， 我这个性格不适合。哎呦， 对啊，自我的这种追求啊，等等，你不能考虑那么多。但是也许你做着做着你的自信心就会提升。因为为什么呢？你因为这份工作挣了钱， 其实从两个方面能证明自己。一方面，我胜任这个工作，我创造了价值，劳动是有价值的。第二呢，我做这个工作，我给家里补贴家用，家里看病用的钱我出的。 嗯， 那么从这两个角度都能够提升你的这种自信心， 嗯， 自我意识， 嗯， 那继而呢就会让你形成一个正循环，就是我还得要接着做下去， 嗯， 我也愿意接着做下去，对不对？ 嗯， 那也许从你工作的角度来说，你会做得越来越好呢，这都不好说啊。就是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那可能也有再往前走，柳暗花明， 嗯， 又一村了呢。 嗯， 加油啊！ 嗯， 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你放弃，接着在家里待着。 嗯， 好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谢谢华清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最后这首《勇气》送给大家，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